方瑞下场，往星星选手席返回的一路上，都在朝观众挥手致意。方瑞的表现其实要数最后对于峰的那一下最为精彩，不过这里技术含量较高，现场又没有电视转播的解说一类，观众里能看出来的还是比较少的，他们大多需要回味。可不管怎样，拿下百花一人。 再给对方队长兼核心5/1的生命伤害，方瑞的表现绝对是说得过去的。作为主场观众，自然要报以掌声。星星的选手席这边，莫凡沉默地站起身，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，就朝着比赛席那边走去。现场观众的注意力却还都在和观众积极互动的方瑞身上，留意到的人也不多。 方瑞看起来也没注意到，只是在莫凡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：“好打。”莫凡下意识地脚步一顿，扭头看时，方瑞脚步未停，也没看他，正在那儿积极地为几个想和他拍照的现场观众摆造型呢。于是莫凡继续默默地走上了比赛台，进入了比赛。 擂台赛第三场对决，星星莫凡毁人不倦，对百花于峰落花狼藉。一个是新人选手，一个是全明星级别的大神，这一阵的对决从纸面上看显然是非常非常悬殊的。这一场有点像是个人赛的第一场，不过是反过来了。 第一场轮到星星的选手首次站在职业赛场，直接面对职业圈一线大神了。第一轮比赛的时候，莫凡并没有出场。有了个人赛第一场的前车之鉴，裁判颇有些担忧，特意跑过来查看星星这位新人的状况。结果过来就见这位面沉如水，好可怜，紧张的连表情都僵掉了。 裁判心下叹息着：“不用紧张，就当是平时游戏。”裁判特别温和地说着，对新人他是相当的同情。结果这位新人扫了他一眼，啥也没说，就那样面无表情地钻进比赛席了。没听到我说话？不对呀，那怎么还看了我一眼？听到我说话了？那这算什么反应啊？ 裁判一时间茫然了，不过这本非他的职责，也就是出于好心，做到这一步也就足够，于是也不再多做理会，回到了他的裁判席，看双方的确认情况，心想这位不会也进了比赛席后就没动静了吧？结果回到自己位置上一看，两方都已经果断准备好了。 新人的动作相当果断麻利啊！裁判看了看时间，也差不多了，随即确认了新一轮对决的开始。地图依旧不变，不过莫凡是职业新人，就算在网游时经常混迹竞技场，也难有职业选手对地图这种职业性的研究。而于峰在上一场中已经显露出了他对这图的并不陌生。 从哪里看，这场对决的胜负似乎都已经注定。就连现场的观众掌声都显得特别低调，似乎是不想给新人太大压力而含蓄着。像是必胜一类的呐喊声就完全没有出现。双方角色进入地图，于峰的落花狼藉直扑正中，莫凡的毁人不倦选择了绕道。 暗夜系的四个职业很少有打正面对抗的，于峰冲到正中，没见毁人不倦，丝毫没有觉得意外。这图他确实不陌生，不用临场观察，他就可以已经意识到对方可能发动偷袭的位置。于峰死盯着几个位置，莫凡的毁人不倦此时也已经赶到，就埋伏在这几个位置之一，死盯着于峰的落花狼藉。 双方都没有动，比赛顿时沉闷。荣耀比赛要不要引入计时，一直以来都是存在争议的。 有计时会出现很多功利的打法，让比赛场面十分无聊难看。但是无计时，有些时候出现的耐心僵持也会让比赛场面特别沉闷。尤其对于转播方来说，这种又费时又无场面的对峙特别让他们抓狂。比如眼下，于峰和莫凡都没有主动出击，都在等对方露出破绽。这种蓄势待发的气氛听起来是很带感的，但是就这样看上去完全就是一副静止的画面。选手们互相挑战耐心，同时也挑战观众的耐心。如果大家耐心都足够，岂不是要一直耗下去？会造成这种局面和荣耀比较用途很有关系。荣耀比赛地图相当辽阔，这大大丰富了比赛的内容，于是也就丰富出了这种藏起来比耐心的事儿。如何解决？有时知识们思考了好多赛季了，至今没有让人满意的方案。但这个问题总得解决，不能真发生两个选手不出手就干瞪眼一小时的情况吧。最终联盟把这个权利交给了裁判，由现场裁判根据当时场面对这种情况进行裁定。于峰当然是熟知各种比赛规则的，他不动。莫凡呢，都职业选手了，当然也有了解规则，但是他当然还没有经历过规则，他也不懂。于是很快比赛频道里系统发布了消息，裁判就是裁判，在双方对视良久后，裁判以消极比赛为由给莫凡给予了黄牌警告。虽然于峰也没动，但他是处于明面上的，而莫凡的隐藏意图很明显，这种情况会被警告的是莫凡。于峰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才不慌，他耐着性子等着莫凡被逼出手，被裁判逼。黄牌一次算是个提醒，两次黄牌那就会换张红牌出来了。足球场上红牌是把人罚下去，荣耀赛场单人对抗里吃了红牌下场，意味着比赛直接被判负。莫凡看过比赛规则，而现在他终于也经历了规则。黄牌之后，如果继续保持这种姿势，第二张黄牌可不会有第一张那么耐心了，他很快就会收获一张红牌了。所以于峰知道莫凡接下来肯定是要动了，他全神贯注，注意着四周。莫凡果然动了，浑人不倦离开了方才的隐藏的位置，悄然行走，换了个地方，然后又隐藏了下来。他继续不动，裁判顿时怒了。本来他是挺关怀新人，但这新人居然给自己抖着机灵，换个地方藏起来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当作是你在积极主动了吗？看到毁人不倦丝毫没有出击的意向，裁判很果断地再次系统发言，二次黄牌换红牌，毁人不倦出局。现场一片哗然，莫凡一阵茫然，怎么这样不行的吗？系统直接宣判了于峰的胜出，弄得于峰也是一阵茫然。星星这星人怎么搞的？吃了黄牌还不动，这不是自找红牌吗？他哪知道，其实莫凡动了，结果这他一动，让裁判顿生被调戏的感觉。比赛规则的漏洞是这么随意让你钻的吗？红牌，莫凡直接被判负。而且吃到红牌的选手下一轮比赛是不允许参加的，而且根据具体情况还有可能追加更多的停赛处罚。现场观众各种无语，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此时的情绪了。毕竟是个初登赛场的新人，给予嘘声不忍心呢，可是这样被直接红牌出场，等于送了对手一个完胜，这 实在是太让人闹心了。在各种复杂目光的注视中，莫凡下场往回走着。星星选手席上众人泪流满面，这都是欠沟通的错呀。但问题是，和莫凡这小子沟通实在是太困难了，任由他自己揣摩，结果就酿成了这样的后果。莫凡回到了选手席，回到了他的座位，众人的眼神复杂，结果却只是互相看来看去，却也没有人上前去说点什么。莫凡呢，此时的神情也终于不再是那样亘古不化，透露出很犹豫的神色，不知他内心经历了怎样的一番挣扎，终于在片刻后迟疑地开口： 应该怎么做？ 他只是这样说了一句，甚至连说话的目标都没有明确。 我来教你。 苏沐橙笑着从前排坐到了角落莫凡身边，众人顿时长出了一口气。不过陈果的神情却还是各种郁闷，擂台赛挺好的开局，因为莫凡的红牌一下子变得十分恶劣了。星星擂台赛第三位是唐柔，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倒是挺兴奋的，不过现在他对自己的水平也掂量得很清楚。 试试看吧。 这是唐柔离席上场时留下的话，看起来挺没有他一贯的自信，但是对于一个新人选手，面对还有五分之四生命的全明星大神于峰，以及一位满状态的守擂选手，能说出试试看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豪迈了。唐柔出场，掌声热烈。他现在人气相当高，而且不只是在星星粉，在整个荣耀圈关注这位美女选手的人都超多。以貌取人固然不对，但不得不承认，相貌到底是给人的第一印象。美貌始终能在起跑线上领先一步两步，甚至很多步。又是一位新人选手，不过裁判刚刚被莫凡调戏过，关爱新人的心情大减，对唐柔没有什么多余的交流。确认他进入了比赛席后，很快就确定了又一局对阵的开始。上一局一幅静态画换了另一幅静态画后，靠红牌分出了胜负。这一局开场23秒后，地图正中两个角色相遇，瞬间大打出手。